第一天上班。 小群姐姐， 好不习惯了。 小群姐姐， 怎么了，塔尔多？ 我送你一个礼物。 啊，送我一个礼物？ 嗯， 为什么过年的时候你没有送我礼物？现在过完年了，你要送我礼物？ 因为今天你第一天上班呐。 啊，对呀。 来，这有一个红色的小纸袋， 给你。是红包吗？ 小心。一根绣花针。 哎呦，差一点就扎在我的手上。 希望你喜欢。 你为什么要送我一根绣花针呢？ 古人云，锥刺骨，哈哈，头悬梁，哈哈，这就是给你提神的。 你是说古代有一个读书人，为了晚上能够不睡着还在读书，就在屁股底下割了一根针，每次想睡着就 哎，是的， 然后还把头发绑在房顶上，每次一瞌睡就 我看你现在有点困，所以送给你了。 可是现在到了睡觉的时间，我当然要困了。 你知道它从哪儿来的吗？ 从哪儿来的？ 我的被子。 你的被子？ 是的。 你的被子上有根针？ 是的。 哎， 前两天这个被子破了， 我帮你补的。 是的。 我补完了以后就给你放在床上让你盖了，然后就 我这个过年这么多天我都没睡好啊。 我太粗心了，我竟然把一根针放在了塔尔多的被子上， 这样是很危险的。 哎，塔尔多，我要对你说三个字。对不起。 没关系。 嘻嘻嘻。下面的故事是美国的大朋友简·布雷特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佟丽芳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尔多，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一天早晨，城里老鼠颤抖着从噩梦中醒过来。他昨天晚上做梦，又梦到厨房里的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了。这太可怕了。于是，城里老鼠对他的太太说： 我要去度假，我要带你到乡下去，回我的老家看看吧。那儿的日子安详又宁静，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空气特别干净，夜里可以看到很多星星。我还要带你尝尝野草莓，什么都比不上它的味道。 城里老鼠的太太说：那我们还等什么？快点出发吧。于是城里老鼠和太太收拾好野餐篮子，动身到乡下去了。这会儿乡下老鼠和他的妻子正在树桩房子里发愁呢，他们一整天都在找食物，还要小心那只饥饿的猫头鹰。他们已经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真是筋疲力尽呐。乡下老鼠的妻子说：我真希望能住上城里的房子，在那儿所有的食物都摆在食品柜里，我听说光是奶酪的香味儿就能让你的胡子打颤。乡下老鼠大声喊： 我的胡子已经在打颤了。 城里老鼠来到了乡下，在树桩房子的外面铺上了一块野餐布，把一大块奶酪放在正中间。乡下老鼠羡慕地盯着他们，听到他们兴奋地大声喊： 这才是生活呀，野花儿春天，啾啾叫的小鸟，要是能住在这儿该多好啊。 听到这儿，乡下老鼠从树洞里爬了出来，他对城里老鼠说： 你们喜欢这儿吗？我们还一直想住在城里呢。 城里老鼠把一块奶酪递给了乡下老鼠，问： 哦，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换换房子呢？ 乡下老鼠问： 真的可以吗？ 他的嘴被美味的奶酪塞得鼓鼓的。 那我们马上就出发吧。 他们互相说再见的时候，都觉得这样做真是太划算了。天快黑的时候，乡下老鼠好不容易找到城里老鼠的家。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子，溜进了休息室，发现了一张看起来像大床的东西。他们以为那是一张豪华大床呢，就躺在上面呼呼大睡起来。嘿，其实啊，那是一只没做好的高跟鞋。第二天一大清早，他们就被巨大的声音吵响了，当！紧接着，黑色的烟雾朝他们涌过来，还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在喵喵大叫： 喵！我饿了，我饿了，快上火腿和沙司，等我抓到小老鼠，丢进锅里一起吃，喵！ 乡下老鼠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他问妻子： 那是谁呀？ 这个时候，在遥远的乡下，城里老鼠已经和鸟儿一样早早地起了床。他们想在草地上摘些黑野莓当早餐，可是他们只是闻到了野莓的香味儿，却一颗也没找到。城里老鼠的太太转过身，提醒丈夫千万别忘了回家的路。 突然，滴答， 一大颗水滴滴在他头上，他赶紧问： 哦，这是什么？浴缸漏水了吗？ 城里老鼠说： 哦，不，我们可是在乡下，这是雨滴，下雨了。 轰隆，咔嚓，就在这个时候，闪电照亮了天空，大雨倾盆而下。两只老鼠全身都湿透了，拼命地朝树桩房子跑回去。就在这个时候，在遥远的城里，乡下老鼠正在期待他们的第一顿大餐。乡下老鼠的妻子说： 我知道冰柜里有火腿，盒子里有面包卷儿，不过最美妙的香气还在上面。哦，那儿一定放着好吃的奶酪，我可以踩着你的肩膀上去拿。 原来他们找到了食品柜子，不过他根本够不着，于是他朝下面喊： 亲爱的，把脚踮起来。 可就在乡下老鼠的妻子要抓到奶酪的时候，乡下老鼠脚底下一滑，差点把妻子摔了下来。不过盒子盖儿夹住了他的尾巴，他还是害怕地叫着： 哦，救命啊，救命啊，我动弹不了了。 再说遥远的乡下，呵呵，城里老鼠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回到树洞房子里，脱下了湿衣服，换上了他们最漂亮的新外套。城里老鼠对太太说： 哎，瞧瞧瞧瞧，衣服多鲜艳，多惹眼，我们去森林里散个步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找到一堆橡子和山核桃回来，都好吃极了。 可是没想到啊，他们刚刚走出去，美妙的散步就被打断了。城里老鼠的外套真的太明显了，结果吸引了一只黑色的大鸟的注意。它伸出爪子，一把抓住了城里老鼠的衣服，差点把它抓走。幸亏他的太太抓住了他的脚， 这才把他给救了。这时候在城里，乡下老鼠正摸着妻子光溜溜的尾巴。哎呀，尾巴被盒子夹了一下，毛都没了。他对妻子说： 哦，放心吧，尾巴上的皮没有破。 妻子还是很难过，他又对妻子说： 我知道有样东西可以让我们开心点儿，来，跟我过来。 乡下老鼠记得储藏室的架子上有一扇小窗户，他们一起往上爬，越爬越高。爬到房顶上以后，他擦掉了玻璃上的灰尘。啊，他们一下子就看到了房子外面。啊，他们一下子就看到了灰尘下面的画儿，一片蓝天，还有树枝。乡下老鼠问妻子： 怎么样，这个看起来像不像咱们的家？ 他们的家在乡下。这时候城里老鼠夫妇两个可一点都不喜欢这儿，因为刚才他们都被吓坏了。城里老鼠的太太小声说： 哦，我还以为我会永远地失去你呢。 他们看看四周，现在周围一片宁静，太阳又出来了，一切都那么漂亮，到处都是绿色的。 这儿真美，我们应该努力地享受它。 城里老鼠说： 我知道，可是我好想念城里的声音，那儿吵吵闹闹，在这儿我觉得好孤单呢。 他的太太也说了一句： 哦，在我们那温馨的家里，我觉得安稳多了。 他们的家里现在住的是乡下老鼠和他的妻子。乡下老鼠知道在乡下的时候很多事情该怎么办，比如下暴雨了要待在家，猫头鹰会很可怕。可是城里的事情他们就不太了解了。当他们看到一块小木板上放着一块美味的蓝奶酪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危险和乡下不太一样了。乡下老鼠的妻子说： 我亲爱的，这次该你去拿了，上次我被奶酪盒子夹住。 就在这个时候，于是乡下老鼠自己朝奶酪走过去，他害怕的胡子直发抖。可是他刚走到那儿就滑了一跤，然后唰，然后啪，然后他就被甩到了房子的另外一头，掉在了一个热乎乎、软绵绵、毛茸茸的东西上。乡下老鼠发现自己还活着，正在高兴呢，可是他害怕的简直要站不起来了。他的妻子赶紧去拉他。把他撞弯的胡子拉直了。掉到的那个东西开始翻了个身，竟然是活的。那个东西睁开了两只绿油油的大眼睛。啊，这下乡下老鼠的妻子看清楚了。 哦，快逃走，这儿有一只长了牙齿的猫头鹰，还长着四条腿呢。 那怎么是猫头鹰？那明明就是一只猫。城里老鼠和他的妻子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在城里的时候知道很多事，怎么躲开老鼠夹子，怎么躲开一只猫。可是当他们在乡下的河边散步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发现乡下也有危险的地方。 河水突然开始翻滚，然后一个湿漉漉的大脑袋冒了出来，死死地盯着两只老鼠。那是一只河獭。两只老鼠拔腿就往家里跑，可没想到门口又堵了一只卷成刺球的刺猬。接着另外一只动物也向他们跑过来了。城里老鼠的太太全身发抖，朝最近的一棵树跑过去。 啊，我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爬到了大树上，站在树上，他们可以看到城市里闪烁的灯光。太阳已经落山了，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了起来。城里老鼠问太太： 我们该怎么办呢？ 可太太还没来得及说话呢，一双可怕的大眼睛就出现了，那可是全世界最吓人的动物，一只猫头鹰。城里老鼠尖叫着： 这儿有只长了翅膀的猫。 他们从树上爬下来，像飞呀似的朝城里跑去了。城里老鼠沿着马路向城里跑，乡下老鼠沿着马路向乡下跑，他们在路上碰见了，可是谁也没来得及看对方，他们都吓坏了，想要赶快跑回家。乡下老鼠不停地跑啊跑啊，直到远远地看见了树桩子里的房子。城里老鼠也拼命地跑啊跑啊，一直跑回城里的家。啊，厨房里的烟味儿，街上的汽车声，所有的事情都那么亲切。城里老鼠和太太一起钻进了温暖的旧拖鞋。 啊，哪儿都不如自己的家好。 乡下老鼠和妻子也钻进了树桩里。 哎，真想念这儿的月亮啊。 看，故事， 哦，故事还没结束呢。现在让我们回到路上， 刚才猫头鹰和猫也在这儿遇见了，他们跑得太着急，一头撞在了一起，撞晕了脑袋。等他们醒过来的时候，猫突然有个想法，他对猫头鹰说： 喵，嘿，我说猫头鹰，愿意和我换换房子吗？我一直想到乡下去住住。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辽宁省实验学校于洪分校三年一班的王兴瑞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白羊。 我叫王兴瑞，小白羊，教室的窗前有一株小白羊，像一位同学在默默听讲，他要回答老师的提问，摇动他那绿色的手掌。啊，我也是一株小白羊，在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白羊。